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28集，开封府日常之争吵。萧二爷跟天尊应该很熟，乐呵呵跟白玉堂打招呼。展昭本想问安云墨他们怎么来了，后来一想也多此一问呢。吴天明是吴一霍的侄儿，安云墨又跟九娘最亲，一听到他俩要成亲了，哪儿还坐得住啊？估计等不及就跑来了，家里程颐他们应该也都乐坏了。果然安云墨告诉展昭，魔宫天天放炮庆祝，比过年还热闹。这几位的到来救白玉堂脱离了苦海，五爷终于又能一身轻松地回开封府养猫了。于是众人一起往开封府走。展昭想起吴天明和安云墨就在两浙一带做生意，苏州府应该有不少买卖，于是就问他俩， 苏州府那四大门派最近有没有出什么人命官司呀？ 展昭这一问，吴天明倒是愣了，随后摸着下巴， 这么说起来，的确，前阵子东皇门出了人命案，闹得挺大的。据说呀，有个门徒死在客栈里了，还跟个人偶似的被挂在房梁上呢。 和严天开的死法一样的。 严天开也死了吗？ 哎呀，果然传言是真的 啊。就不止严天开和东皇门了，听说石虎堂和骆家寨也死了人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皱眉，先不论这凶手是不是那个拿毒粉打造指环的人，光这一口气同时得罪四大门派的架势不简单呢。展昭等人回到了开封府，就见府里可热闹，大院里厨房大娘拿着个包袱跟几个丫鬟正说什么。 翠儿，大娘要出门吗？ 啊，大娘闺女要生娃了，他要提早回家，大概过完年之后才能回来呢，没人做饭喽。 那怎么办呀？没有饭吃了吗？ 公孙伸手把小四子抱起来，戳了戳他肚皮， 还能饿着你啊？ 爹爹，那我们要是过年都回家了，就留小包子一家在开封府，又没有人做饭，好可怜哦。 不然让包大人跟我们去魔宫过年。 也是啊，省得再跑一趟了。 赵普也过来了。厨房大娘交代完了之后就跟众人道别，乐呵呵跑回家去了。展护卫瞬间总觉得这地方没法待了，没厨子了怎么住？没有厨房的房子是不完整的，没有厨子的开封府也是不完整的。正胡思乱想，就见外头包岩和庞玉兴匆匆跑进来。 哎呦呦呦呦，了不得嘞！ 众人瞧着庞玉的表情，这一脸的幸灾乐祸跟了不得了似乎不是很搭。 出什么事了？ 我爹和太师在朝堂吵起来了。 包大人和庞大师吵起来，这算什么新鲜事啊？他们俩哪天不吵？ 可不巧的是啊，今天吵起来的时候正好皇上头疼。 庞玉一摊手，众人都看公孙，好像是听说赵真这几天头疼。 是因为没睡好，再加上伤风，所以有些偏头痛，需要安静休养。的确是吵的时机不对啊。 然后呢？ 哼哼哼，皇上啊把包大人和我爹都撵走了，说让他俩出巡，索性啊上魔宫过年去吧，反正不是去吃喜酒吗？过了年从魔宫北上一直到黑风城，然后再回开封。 那不得走个大半年？ 皇上让我爹和太师明年殿试的时候再回来，不着急慢慢逛，有时会传召的，放心走吧。 赵真这是被惹急眼了呀。 他俩为什么事吵啊？ 好像是为了两浙路转运使的事。 庞玉话没说完，外头就传来说话的声音，听动静包大人和太师一起回来了。 众人就听到太师一路走一路埋怨， 都怪你这个死黑子，你就不能让着我点，这下好了吧， 这事情起头的不就是你吗？啊，你还怪我？ 我不管啊，我都不能跟我外孙女儿一起过年了，我一把年纪了还要跟着你去奔波呀？ 多奔波对你有好处，你看看你那肚子，你平日就是奔得太少。 你说什么？本太师也就是微胖。 包大人嫌弃地看着太师的肚子， 你看看你那草包肚子还好意思说微胖， 老夫那是将军肚， 肚你个头啊。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互不相让的就进来了，一抬头看到好多人，众人也叹气，这二位上辈子铁定有深仇大恨。包大人看了看日头， 哎呀，这晌午都过了，怎么还不开饭？你们都吃过了？ 开饭吗？今天中午吃什么？ 你回你太师府吃山珍海味去，不要在我清水衙门蹭饭。 你衙门是清水，不过饭菜一点也不清水，比御膳房伙食还好。 众人默默的扶额，开封府的确伙食好，一来厨房大娘手艺好，二来五爷要喂猫。庞玉和包岩赶紧上去劝架，将二人分开，丫鬟们来上茶。这里众人的晌午饭都是在外头吃的，厨房大娘走得挺着急，丫鬟们下人们也都吃过了，这会儿厨房里什么都没有。正巧殷侯和天尊也回来了，两人也没吃饭呢。白玉堂让人去弄了些酒菜来，刚在院子里摆上，龙桥广和邹良带着些野味回来，林业火抓着个野鸡腿啃得挺欢，那样子是刚刚打了猎。众人索性在院子里都坐了，烤野味就酒聊会儿天。包大人和太师边动对方边吃饭，展昭给两人倒酒还挺好奇， 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吵起来的？ 也怪我多嘴。 包大人眯着眼看太师，众人面面相觑，详细地问了缘由。原来今早上朝的时候，赵祯拿着一份奏折晃了晃，问了一句， 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人选推荐？ 群臣都纳闷，是哪儿突然有官位空缺需要推荐人吗？赵祯早晨的确是头疼，他这几天伤风，公孙给他开了药吃了见好，不过公孙嘱咐他晚上要早睡，而且平日要静养，可皇上也是日理万机，特别最近过年了，冬天冷，各地多少有些雪灾冻害之类的要处理，且这几天太后带着香香去南安寺住两天祈福，赵祯晚上想闺女想得睡不着，滚来滚去折腾。原本他头疼的时候，香香小手给他揉揉，他倒是能见好，可闺女儿要明天才能回宫，赵祯掰着指头盼日子快点过。本来就烦，昨晚上突然接到份奏折，又惹得赵祯一晚上没睡好。这奏折是两浙路转运使黄通写来的，两浙路转运使掌管苏浙一带的药物，官职相当重要。黄通今年刚刚50岁，人很能干稳重，赵祯向来是十分放心他的，不过黄通突然写奏表要辞官，说是家母病了。这黄通最孝顺，郎中说他娘应该活不过两年，所以黄转运使多大的官都不做了，说要回乡下陪老娘尽孝。这百善孝为先，赵祯自然不好拦着，可一时半会儿上哪儿找个合适的人选来接任这两浙的转运使？另外黄通有个优点，他是武状元出身，功夫极好，苏浙一带江湖门派尤其多，一般的文官根本管不了事儿。而且黄通奏表上还特别写了，说最近几个大的江湖门派似乎有些不对劲儿，也有江湖传言说是出了几件人命案，但是他们秘而不报，像是有什么隐情。黄通本来是想仔细调查这件事儿的，但是他娘病得突然，所以他提议赵祯最好是能选个聪慧机敏又精通武艺的官员过去看看。赵祯头都快炸了，聪慧机敏又精通武艺的他认识的多了，开封府就有一堆，可惜没一个想做官的。赵祯有时候做梦都会想，如果展昭、白玉堂、林业火和公孙他们那一大帮子人都肯入朝做官，那该多好呀。 可也就想想，现实和理想差距太大，反正这群人肯给他帮忙而不是跟他作对，他这个做皇帝的也已经很满足了。赵祯也就在朝堂上随口问了一句，朝臣就有接话的，说是前阵子和几个苏州来的官员聊天，都抱怨说那边江湖门派太多了，几个大帮派之间经常起冲突，管都管不住，人家也不把官府放在眼里，这帮朝臣鼻子都灵着呢，都预感可能要出什么事儿。黄通也是个门槛精呢，估计也是闻着了什么味儿了，觉得自己应该控制不了了，还不如走为上策，可见情况不妙。赵祯揉着太阳穴点头， 那诸位爱卿有没有什么好的人选推荐？ 于是众臣开始七嘴八舌推荐人，赵祯就觉得耳边嗡嗡响，头昏脑胀。这时太师提议， 不如先找人暂管。 暂管？ 太师瞧了瞧一旁包大人气定神闲，似乎并不想过问这事儿，坏心眼就上来了。 过完年开封府不是要继续出巡吗？不如去苏州府看看，让展护卫他们去摸摸底，看看那边的江湖门派和官府之间关系怎么样，然后根据情况再定夺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